我们来揉点吧。 好吧， 你先来。 两点。 没事儿，再来一次。 两点。两点。两两两两两两两点。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作者疑是华上。你们是不是没有投月票啊？要不然我为什么永远是两点？ 第75集。副本外，小队的八个人依然在等着两位大佬，他们认真推敲过一遍隐藏副本，得出的结论是 BOSS 应该很难打。那两位大佬都是脆皮，没有战神顶在前面扛伤害，也没有奶妈加血，单靠嗑药的话能撑五分钟就是奇迹了。然而十分钟过去，两位大佬还是没死出来。查看成员信息，两位大佬的头像一直是亮着的，证明还没死。而他们在副本外也没办法查看战斗频道，压根不知道里面是个什么情况。 难道在放风筝？ 你坐我腿上，你品品，怎么放风筝？ 会不会是他们把 BOSS 拉到毒池了， BOSS 掉坑，他们在石柱上打，就想坐一起？ 那么多柱子，就非得挤在一根上吗？ 爱情。 哎呀，你滚吧。我觉得 BOSS 不能这么弱智，策划也不可能不考虑外面的毒池的，哪怕拉过去了， BOSS 也肯定会在石柱上来回跳，或者 BOSS 根本就拉不出去，只能在大殿里打。 所以他们是跑出去看见脱离战斗了就在秀恩爱？ 你私聊问问。 这搅和人家谈恋爱怪不好的，再等等。 上线的玩家渐渐变多，副本门口热闹起来，很快有玩家就发现了这围城圈坐着的八个人。本以为只是普通玩家在等队友，谁知路过细看却见到了眼熟的 ID， 忍不住截了图。 这是快死完了？ 玩家们都知道大佬们这两天在开荒隐藏副本，看见这张图虽然不见 ID， 但把七大帮主的职业一对便发现全能对上，更别提里面还有几个显眼的时装。 看情况很惨烈呀，这副本里最多就剩两个人了。 打赌应该有十方俱灭。 有也没用，他还能扛 BOSS 吗？ 开荒尽量活久一点就是赢了。 就是我这种渣渣不做手杀的梦，就等着大佬开完荒出攻略了再打。 大佬们闲着也是闲着，能不能聊聊副本的事儿啊？ 是呀，说说呗，只谈想法也行啊。 想法就是 BOSS 应该很撑。 很撑？确认没打错字？ 这啥意思啊？为什么很撑啊？ 因为狗粮吃多了呗。 镜中人看着这些一无所知的玩家一副历尽沧桑的样子，没有吭声。倒是玩家在最初的疑问后后知后觉捕捉到了一个关键点。 我去，你们已经打到 BOSS 了？ 肯定是两位大佬的功劳啊。 嚯，这意思是里面的是十方俱灭和暗明？ 不愧是大佬，这才两天啊就摸到 BOSS 了。 牛批，暴主曾经掉进毒池的自己。 我也只能说一句牛批了，这两天简直就在里面花式死。 说得我好心痒啊，隐藏副本到底长什么样啊？ 看来两位大佬也要死出来了。 玩家们都是这么想的，毕竟两个人扛 BOSS 太难了。然而两位大佬不仅扛得很轻松，甚至还有些无聊。这是个十人本的 BOSS， 血槽很厚，如今只有他们两个人打，想也知道会打很久。枯燥的两个人只能聊天打发时间， 方景行看着怀里的封印师， 你还有多久能出院啊？ 说不好。 真不用我去看看你啊，还能给你带点好玩的。 不用了。 方景行摸透了他的脾气，不用像以前那样小心翼翼，生怕一句话说不好就踩雷。 搞得这么神秘，是不敢见我？ 我是为你好。 嗯？ 一个比你颜值高，比你有天赋，比你更年轻的人站在你面前，怕你自卑。 方景清顿时失笑，这离得太近了，江晨不自在地别了一下头。 你还不把声音调回去？ 方景行看着他这点轻微的动作， 嫌弃不好听啊？ 不好听。 我记得某人以前还问过我为什么不用原声。 我当时聋了。 方景行忍俊不禁，但没有再逗他。外面的人又等了20分钟，遭不住了，心想这怕不是想在里面滚个床单吧。 看见没有，血条都不带掉的，早就把 boss 扔了吧。 不是，他们在副本里度蜜月了。 毕竟是隐藏副本，多有纪念意义啊。 哇，光线还那么暗，带感啊。 可能是在探路，想把几条路都探完。 或者是安明终于惹怒了大佬，大佬正用烟花突突他呢。 咦， 他们讨论不出个所以然，但不想再等，便开始抽签。不幸中奖的顾问沉默两秒，给暗明师发消息。 什么情况？ 等我们，我们估计得半天才能出去。 八个人有些后悔没早问，纷纷起身打算去打别的本。顾问走了两步，看见最新发来的消息。 他说队伍不用解散。 正要退队的七个人一起回头，顾问看着聊天框， 他说他们在打 boss。 啥？ 他们找到了一个 boss 打不着的地方，正在磨 boss。 我去。 几个人立刻坐回去，不准备走了。柳和泽和昭慈则开始努力回想大殿里哪儿能落脚，可惜他们当时的注意力都在 boss 身上，没看别的，便只能等着两位大佬出来解惑。不知过了多久，只见一条巨大的金色公告飘了上来。 恭喜玩家穆枷锁、暗明、白龙谷、飞星众目、孤问、镜中人、柳和泽、十方俱灭、幸天成、昭慈通关隐藏副本达龙洞，达成首杀成就。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